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也都在为此努力拼搏。但许多人在世界上摸爬滚打奋斗几年后，却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多人不禁感慨道：车有停泊的位置，船有停靠的港湾，可哪里才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地呢？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人生的泊车位》，将与您一起来寻找答案。 我刚拜访完客户，从一条巷子里走出来，站在路口，我心里合计着，不想再去见客户了，想去教堂静静心。滴滴，一阵鸣笛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回头望去，才知自己挡住了车的去路。让了路之后，我依旧停在那里，不由得思绪万千。城市中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停车场，每辆车都能找到自己的泊车位，可如今我却找不到自己可停留的港湾。唉，我轻声感叹，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车辆，我脑海中浮现出陈年往事。上中学时，一同学问我：雨涵，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哦，大着呢，将来我要像外交家吴仪那样有成功的事业，像杨澜那样家庭事业双丰收，像歌坛实力派田震。总之呀，不能虚度光阴。古语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我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名利双收。 我自信地回答道： 哟，野心倒不小啊，等你成功了，我们也跟着沾沾光。 从此以后，我淡忘了主对我的嘱托，开始奔向远大的人生目标，为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努力奋斗。为了建立人脉圈，不管三六九等的人，只要对我有利的，我都会结交。随之各种应酬自然少不了，酒桌上我推杯换盏，从不示弱，大家看我很讲义气，就和我成了酒肉朋友。因酗酒过度，我得了胃窦炎。为了打圆场，按摩院 KTV 也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但我不玩过格的，见识不对就装着呕吐，赶紧逃离现场。因为我知道犯淫乱在主那里是被定罪的，这一点我从不敢忘记。面对三六九等的人，我从心里厌烦，也不想见他们。虚情假意的话更不想多说一句，因为我知道这是在犯罪，是在伤主的心。可是为了功成名就，我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夜深人静时，疲惫的我常常带着愧疚的心，默默地来到主前向主认罪，求得主的宽容。但黎明过后，我又恢复了最终的生活，就这样循环往复，犯罪认罪，认罪犯罪。十二年一晃就过去了，十六字方针，凡事努力，冷静执着，恒毅并举，抱至巅峰，激励着我奋斗不息。期间我几次从失望中爬起，又在希望中倒下，摸爬滚打，经历了多少坎坷失败。迷茫无助时，我常常来到海边，面向大海哭诉：亲爱的救助耶稣，我现在深感痛苦无助，你可曾看见？主啊，我好累，你能否听到我痛苦中的呼求？在家里，卫生间更是我默默流泪的地方。十二年，4300多天，一个人打拼的生活，一路上的艰难， 内心的心酸与无助，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千万声呼求，我只有一个心愿，恳求救主再次与我同在，让我恢复从前有主爱陪伴的平安喜乐。砰，司机关车门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我自叹活得不如一辆车，可以享受到主人精心的呵护，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泊车位。可我啥时才能结束在世上痛苦漂泊的生活，回到主那里，再次得到主的爱恋？我整个人感到瘫软无力，疲惫不堪，带着一颗孤寂的心，我依然漫无目的地走着。第二年的秋天，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听到了主再来的呼唤，找到了可停留的港湾。我看到神的话说，若你是总统，你是科学家，你是牧师或长老，无论你的官职有多大，你若凭着你的能力、你的知识去做你的事业，那你永远是一个失败者，你永远是一个没有神祝福的人，因为神不接纳你所做的一切，他不承认你是在做正义的事业，也不认可你是在为人类谋福利。他会说，你做的事都是在用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力量而努力推开神对人类的保守，是在否认神的祝福。他会说，你是在引导人类走向黑暗，走向死亡，走向漫无边际的人类无神、失去神祝福的开端。在神话语的开启下，我找到了自己失去神祝福的根源。这些年，我把撒旦的生存法则，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作座右铭。凭着一己之力为名利奋斗，野心勃勃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最终累得我疲惫不堪，痛苦不已。现在我才知道，这些座右铭是从撒旦来的，里面带着撒旦的诡计。撒旦正是利用这些名言，使我不能顺服造物主的摆布，凭着自己的能力与造物主的主宰对抗较量，为了追求名利违背主的教导，放荡肉体，活在最终不能自拔，最后使我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我活得这么苦，这么累，都是因着我远离了神，不按神的话实行，却凭撒旦的生存法则活着造成的。明白了人痛苦的根源，我如释重负，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感谢神对我的爱与拯救。我又看到全能神说，自从你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命定而扮演着你的角色，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也无论你的前方旅途怎么样，总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做这样的工作。在神的话中，我明白了，我在人生旅途中将要扮演什么角色，我的人生道路是什么样的，神早已命定好了。我来到世上走一遭，不是为了成为什么知名人物，更不是为了在世上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是为了履行一个受造之物的职责，尽心尽意地满足造物的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才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所该追求的。在神的话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看到只有顺服造物主的命定，履行自己的职责， 放弃对名利地位的追求，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是神及时向我伸出了拯救之手，带领我从堕落的生活中走出来，回到神的家中。此时我才看到，原来神并没有撇弃我，神一直守候在我的身边。只是我心太麻木，让神等待我许久。正如全能神的话说，他要寻找，寻找你的心，寻找你的灵，给你水，给你食物，让你苏醒过来，不再干渴，不再饥饿。当你感觉到疲惫时，当你稍稍感觉这个世间的一份苍凉时，不要迷茫，不要哭泣，全能神守望者随时都会拥抱你的到来。他就在你的身边守候，等待着你的回转，等待着你突然恢复记忆的那一天，知道你是从神那里走出来的，不知什么时候迷失了方向，不知什么时候昏迷在路中，又不知什么时候有了父亲，更知道全能者一直都守候在那里，等待着你的归来，已经很久很久。他苦苦巴望，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他的守候是无价的，为着人的心，为着人的灵。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但你应该知道，如今你的心，你的灵究竟在何处。神的话是那样的温暖贴心，原来神一直期待守候在我的身边，等待着我从迷途中醒悟过来，重新回到他的暖怀。神期盼已久的心使我顿时变得温暖，神苦苦的巴望守候让我感动。我醒了，我眼含热泪跪在神前诉说，神啊，我灵里太麻木，不认识你，只顾自己的所求，为名利地位奋斗，不去感受你时时的守候。但你没有丢弃我，用你那温暖柔和的话语将我的灵唤醒。你擦亮了我被撒旦蒙蔽的双眼，使我看清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撒旦的生存法则的荒谬之处。神啊，你引领我回了家，使我的心从此不再飘荡。我的主，我的神，我要永远信你，跟随你。此刻我的心落了地，我不再茫然地望着天棚发呆，不再躲进卫生间偷偷哭泣，我的心终于有了归属地。手捧着神的话，抬头看向蓝蓝的天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发出感慨，神啊，这里才是我人生最安稳的泊车位。